第一次網上足球直播。 好啊，網台首次直播啊。 Hello， 大家好。 曼聯對阿仙奴、啊。 主要係睇球證咯、 啊。 好嘢。 啊，跟住抽水啊，你點睇啊？ 今晚睇下個天點樣生。 3-1啦，我覺得係贏㗎啦，卓眼。 係。波啦，波 先運營。熒光幕。 過咗中場先。啱啱有個機會啦，啱啱喺。1-0。 1-0啊，即刻。 雲貝斯。喂，嗱呢個波咧好明顯咧。 搞錯啊！喂，咁鬼快兩分幾鐘真係 死門喺山道士道㗎啦！ 你話俾阿費俊聽。 咪暫時講，我覺得阿仙奴嘅組織能力非常之差，佢根本上唔可以順利猜到三四個。 認同，絕對同意。 我喺中間打入去。 高雲西又攞住單對單啦，傑達達通咁啊，一刀掠過，然後落底線，將個波 send 出嚟。哎呀，好似射十二碼，連卡曬，將個波頂翻出嚟。仲有加油卡轉咗落，有冇越位？有冇越位？冇越位！哎呀，冇越位，危險啊！個波爭啲。 射咩位？射咩位？ 龍門左手邊地波，龍門左手邊。 多謝曬，而家都左敦有心機講嘅就 梗係啦，佢個勢啊！ 明你氣， 我都話明你氣係好撚你氣啦， 關佢事喎， 食 屎啦，關佢事喎。 星期二11:30足球解讀，星期五8:30足球頻道。 Hey, 大家好啊，我是黑鬼德啊。你而家听紧呢个咧系 www.m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啊。拜拜。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11，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回到第二节了，我们四节的第二节了，是啦，那么 第二节不够讲啊，阵 都不够讲噶啦，唔讲政治一住啦，系我不过咁嘅，点解我哋会咁兴都系讲嗰句啫？其实即系好多情况之下，如果你有听，我哋都话曼联咧就系同嗰个既得利益集团同共产党系一鸠样嘅。 冇错。 嗱，我调一调一样嘢先 ，Kenny， 我哋开始今集预备之前，我都有预备咗少少嘢。利物浦嘅球迷会咧A12咧就喺丽景酒店咧有一个嘅酒吧。 OK。 就主題餐廳嚟嘅，咁你知啦，曼聯巴就唔爭氣啦，執柒咗啦，咁冇鬥口，即係啲狗仔冇鬥口做流浪狗啦，係嘛？咁做流浪狗都唔緊要嘅，但係我覺得咁咯，你做人有骨氣啲，係咪？你咁恥笑我哋利物浦嘅，咁恥笑其他會嘅，即係所以英超19支球隊嘅主題餐，你哋都唔應該去幫襯嘅，亦都唔應該喺嗰度搞睇波活動嘅，因為我哋咧，你如果咁有骨氣係嘛，覺得我哋係咁失敗。系咪对历史打飞机？你冇理由去我哋啲咁嘅狗斗中嘅狗斗去搞睇波嘅，系嘛？你应该去翻你哋嗰个皇宫入边，系嘛？自己搞翻个曼联吧，或者银龙餐厅嗰度搞银龙，系咪执捻咗啦？ 银龙未？ 未系嘛？银龙啊，翠华嗰啲，或者求捻期啦！唉，你哋自己求其搵个地方 ，New Way CEO 睇波。 系啊，美二廉睇啊。 系啊，美二廉睇啊，冇所谓嘅。但系你既然讲到自己咁捻正义，系嘛？咁势不两立，你个。动作又唔系纯粹为踩场嘅。如果你个官方球迷会系为踩场咧，就唔该你光明正大啲。点解我咁讲咧？如果我去曼联巴搞睇波，我就话直捣黄龙系嘛，直捣呢个曼联巴，开宗明义，佢又左闪右避系嘛，就喺 Champs 度搞，冇讲过系利物浦主题餐厅，冇唔知呢个背景，冇去过 Champs 嘅咧，嗰啲朋友咧就可能以为呢一个酒吧咧就系普通嗰啲酒吧嚟嘅啫，因为睇相纯粹。咁你呢个主题餐厅呢，就以前其实阿仙奴或者车路士都有曾经喺度合作过，咁但係因为 A12 搞得成功啦，佢哋喺度搞睇波，每次即係如果大波讲緊200人一齐去睇。咁结果嗰边嘅 Champs 呢就同利物浦合作，咁你会见到一入门口就係、是、利物浦嘅相啦、主题啦、球衣啦、纪念品啦，好多好多好多嘅嘢。咁喺呢一个过程入边咧，我就知道咗吓，有朋友话俾我听就话，喂，我经过 Champs 嘅时候咧，我见到曼联咧就喺嗰度搞睇波咁样讲，我话曼联，我第一个反应我都唔敢相信嘅，我话会唔会系部分球迷咋？唔捻系，佢写住官方球迷会咁样，咁我挂咗我下巴都跌捻咗落地，我唔捻系啩？咁捻 即系捻样， 睇唔起我哋利物浦。睇唔起其他球队，你睇唔起车路士就唔应该出 foul 噶，你睇唔起利物浦就唔应该 champs 噶喎，应该点解你可以夠胆去嗰度搞噶咁样？我都唔信嘅，直至我睇到相我先知道，我睇到相更兴， 如果你去个 Champs 你知咧，入边全部系黐喺墙度嘅嗰啲球衣啊、奖杯啊、度假利树啊、科拿嗰啲签名，全部都系入晒架。咁佢哋好嘢，佢事前应该做晒准备功课，度晒位嘅，啲旗啊、banner 啊。黐住晒嘅，嗱无可厚非嘅，你冇理由去我哋个地头嗰度咧，你去搞睇波，但系全部都系 Anfield 嘅嘢，你遮住都算啦。唉，你冇咁捻冇品，我都有鸠你啦。但我最兴系咩咧？有一个系关于希斯堡球场惨剧，96位英烈离世嘅嗰个 corner 咧，佢哋攞一支旗去遮住，嗰支旗我话俾你听，我系有预谋咁遮嘅，嗰支旗叫做王者曼联。嗱，我系好捻嬲啊！话俾你听，我嬲捻到争啲要喊。我喂，你有冇咁捻冇人性啊？扑街！你哋都叫做穆尼克空难死过人啦、啊，系嘛？你哋都叫做死过人，遇过惨剧啊！你喺人地头搞睇波都算鸠数啦。你攞支叫做王者曼联嘅旗去冚捻住我哋 Tis for the 96，你乜捻嘢人嚟噶？呢班咪就系野人咯。生番咯，侮辱咗生番添啊，系嘛？学呢一个长毛见到高达斌话斋啊，讲大话唔好话高山讲大话，系嘛？讲大话系人讲嘅，唔系人咧唔会讲大话嘅。啱，用翻同一个逻辑，算紧数啦。我唔用人嗰个标准去量度你哋啦，但好心你哋啦，系嘛？两只脚，系嘛？又有手，系嘛？又识讲嘢，有灵性嘅。正路应该是人嚟噶嘛？你做乜搞到自己咁捻样啊？你睇波睇波咯，你去踩场都算鸠数啦。你攞嗰支旗遮捻住希斯堡球场惨剧，你算乜捻嘢？我话俾你听，呢个天咧系好捻公道嘅，一定要你哋还，唔系要你队波还啊，系要你成个球迷会还啊！我话俾你听，你啊、哎，我完全真系讲唔到落去，即系呢个礼拜所有嘢都系太捻风柒狂。 冇用啊！球迷会唔会还噶？那个球队一收皮嘅时候，啲球迷走捻晒，所以系唔捻使还嘅。今日要讲嘅，其实讲下嚟紧曼九五场对咩对手咁啊？啊唔系，其实讲下前线盾先，不如你有冇讲前线盾啊？头先冇讲前线盾啊嘛。 讲过啦。公主嗰节 系啊。 两句啦，冇乜点讲啊，都系。 因为前线盾，我想讲下嘅。 讲啊。 咁啲人又话好波啊，又有啲人又话啊一般般啦，即系啲理性啲嗰啲就话一般般啦。即系但系我其实睇晒啦，场波其实都好捻沉闷嘅，闷捻到我争啲瞓觉咁样，一瞌捻住嚟睇，又慢。啲技術又差，啲速度又屎，即係唔撚知點樣形容，總之係閪啦。但係咧，我公道啲講， 一對閪波， 係啦，我公道啲講，打落其實同費翔帶差唔多嘅啫。我唔覺得莫耶斯帶住同費翔咩分別啊？ 即係費翔都係打閪波啫嘛。 係啦，因為費翔帶咧，其實即係打落咧都係差唔撚多嘅啫。近呢幾年咪又係一碌閪咁行嚟行去，副碌撞棍踢咗唔知邊個碌入啊，滾滾下，跟住人哋啲後衞突然行開曬俾佢頂頭槌啊！咁都係嗨波四咁，跟住又贏兩球，咁好囉，開心好高興啊！咁但其實即係我想話俾曼九球迷聽，其實一撚樣㗎咋，你啲嗨波即係冇撚分別，邊個帶都一樣㗎咋，你都係嗨㗎。今年注定根本唔係冇咗費翔，你對波嗨，你對波注定今年就係要嗨㗎啦，作撚住今年就係要嗨㗎，你唔好再賴啦。 我有個補充嘅比喻，又係用足球算術，我最中意計嘅足球算術理論係嘛？如果假設費格遜嘅勝利是源于佢有助力， 系 嗱，唔好讲咩助力啦，唔细致解啦，你中意听就听翻我之前嗰40集啦，有助力，咁咧，所以令佢咧系会俾人走前几步嘅，系嘛，会容易得到成功嘅，嗱，咁啊，因为费格逊可能佢自己个记得你啲集团啊嘛，系嘛，或者佢自己嘅所谓威望啊嘛，好啦，咁啊，费格逊走咗咯，咁啊，莫耶斯带领，咁如果要承继住曼联呢个气势，用足球算术去讲，咁系咪即系第一，佢呢班波要 retain 翻之前？嗰、那個力量啦、實力啦，雖然本身都冇噶啦，再加上費翔當其時嗰個氣勢同記得你集團嘅助力啊，好啦，冇咗嗰個助力啦，因為唔係佢本人啦。咁啊，嗰隊波如果要計算佢咁計，要好似之前咁撚勁啦，係嘛？咁一定換過嚟講，你隊波打法、你個實力要有提升，你先可以去翻以前個 level 啦，係嘛？冇嘅，佢而家同以前一撚樣嘅，即係你只係可以比以前好，你先可以 retain 到。 啱。 你如果比以前差或者冇進步咧，你就一定係，因為你會打回原形。 呢、這个算术合理， 即系换句话嚟讲咧，如果你以前跑100米系有对火箭鞋嘅，你除捻咗对火箭鞋就跌落凡间。而家话俾你听，佢哋就跌落凡间啦，即系去翻嗰个程度啦。 你有睇嗰场波？你睇到嘅 有， 就是、 其实上年咧就 诶，唔系即系球季 前年啊， 唔系球季尾嗰阵啊，我话即心里边梗系觉得曼城要赢啦，因为要做低呢一个曼联啊嘛，慈善团。但我嗰阵讲咗个阴谋论噶嘛，我话韦根好大机会赢，点解咧？因为赔率睇到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即系有机会偷鸡唔系赢，咁咧第二咧就系、是、睇到剧本嚟嘅，当其时莫耶斯已经要上任噶啦。咁你如果你谂下第一场输俾曼城，搞唔捻掂，系嘛？大炒或者输得好捻难睇，点搞？唔得噶嘛？咁俾住佢话要杯啫，唔紧要啦，俾住一碟你先啦， 顶住先， 俾住个盾你顶住先啦。咁都叫攞一个冠军啊嘛，系嘛？咁啊，咪顶一顶辣一辣先咯。其实就系咁咯，即系我，唉，我觉得有剧本嘅，但系唔紧要啦。你过到韦根嗰关。你过唔过史云斯嗰关啊？过唔过车路士嗰关啊？过唔到利物浦嗰关啊？过唔到水晶宫嗰关啊？过唔到曼城嗰关啊？我将佢投嗰五场噏晒出嚟啦，因为 Kenny 帮我做咗 research 啊。 咪讲下投一场啊，史云斯啊，星期话都夜喎呢场波，星期日嘅星期应该系星期六晚嘅十二点半嘅，即系星期六晚十二点半，即系其实佢星期日嘅0030嘅，对史云斯屌你睇又要挨眼瞓，真系惨顶，要睇佢嘅波可能折磨啊，知唔知啊？虽然我都即系不遗余力咁，但系睇佢点死，但系可能折磨两即系十二点半睇完，跟住就一点三休息十五分钟，就去到一点半，就再挨多去九个字，就要去到两点三，你真系未必顶得紧。你星期六如果多活动啊，多个嘢啊咁样，你真系就会瞓紧着噶啦。咁希望史云斯就吓打出一个，因为史云斯主场嘅，就打出今届嘅经典，就第一场杀鸠佢先啦。即系当然我都觉得系会杀鸠佢啦。咁史云斯即系其实揾咗史云斯有啲咩嘅人加盟啊？今年其实佢签咗一赚嘅。 哇，好嘢嚟啊！全部都系 签咗。 哦，你头先俾我睇呢张图就系讲紧系之前打维迪斯嗰个啊。 系啊，呢个 喂。 這 個邦尼呢好嘢嚟嘅，呢個點解我咁講呢？而家場波呢就係呢一個梗係有睇啦，我賭徒嚟㗎嘛，呢個維迪斯對呢個 PSV， 咁 PSV 呢就3-1領先緊，咁85分鐘嚟㗎啦，咁小弟呢就最鍾意呢就刀仔鋸大樹 買個反級 買佢和，咁85分鐘喎，和係幾多倍你知唔知？ 我唔 知30倍咁啊，就系个捻样入两球嘅，哇！我都唔争钱买和，仲要再追佢呢个下段入球，即系好过瘾嘅，所以我好记得呢个人啊。 呢件咧就邦尼就系科纳迪亚嘅，就之前传过车路士话想买嘅，有传，咁又后冇买到啦。咁呢件嘢又88年，咁又唔系话真系认真 wear 呢支非常后生啦，咁但系都系即啲冲刺型嚟嘅。都系属于冲刺型嚟嘅，大好捻大嚿，因为都成六尺噶。咁啊，系荷甲嘅金靴嚟嘅。咁啊，睇下佢加盟，因为其实本身咧呢、這个小人师已经有一个神射手噶啦嘛。嗰、那个堕后前锋啊，米祖啊，即系你上年大家见识过嘅威力啦、啊，即系唔系讲少。同埋佢上年其实小人师对住曼九咧，曼九系攞唔到，即系都讲过噶啦，系完全攞唔到优势嘅， 完全唔得， 完全俾佢捏住一路打咧，一路俾佢揿捻住嚟抽啊。咁其实即系呢、這个小文斯仲有边个咧？仲有啊，纪成容啦、啊，仲有啊，嗰、那个尼敦大啊，我都觉得几好波嘅。虽然就即系湿水毛巾，但系就有个状喺度。 唔系佢好波过所有边路嘅曼联球员咯。 咁啊系， 即系呢个好呢、這个 佢快细粒快，同埋都系扭得嘅，有啲似、啊。 头先你咪讲纪成容嘅 ？sorry， 你讲下先，你讲下先。 哦，唔系，我觉得 有啲似边个？有啲菲斯 类似果龙，但系我觉得佢嘅技术高啲。 嗯， 佢扭波嗰个灵活度，即系嗰个变向系多过，因为胡里菲利斯好卵柒噶嘛，佢向住边一踢个波 系咁走。佢其实尼敦大有一样嘢好咧，就系、佢 左脚嘅尼敦大，我记得 decision making 一定好过胡里菲利斯。点解咧？胡里菲利斯又要谂嘅，佢或者其实基本上冇谂嘅。咁但系尼敦大亚佢好多时候其实佢个 decision making 系算相对上快，即系都 变翻多啲啦。 系啊，即系佢起码睇到球员出嚟走位嘅时候咧，佢知道系适当时候交波啊，咁而唔系会勾漏嗰只嚟。但我想讲翻纪成容，纪成容我好中意佢嘅，知点解啊？ 因为佢系 因为佢中意少女时代 系咯，我都估到啦， 你都估捻到系嘛？佢中意少女时代，所以呢、這个都系 一定有啲关系嘅， 一定 亦都签咗另外四个球员啦。咁我。唔能夠唔講下你最愛嘅 Jojo Surfer 啊！ 啊，好嘢啊呢、這個！ 咁啊過咗去啦，又簽咗啦，正式就係咪800萬磅啊？好似定係 好似冇咁多， 冇咁多 600咗幾多好似？ 咁呢件我都覺得係即係有黑嘅，我哋都有 keep 住有讚佢嘅。咁我都覺得佢係幾有 即係嗰個幾有氣勢同埋幾有幾夠吉士嘅。 O K 㗎， 睇落去有passion 嘅都係。 O K 㗎。 咁呢件可以期待，我覺得即係踢落佢應該都有正選咯。我估佢買得咁多錢翻嚟，照計。 我都希望佢有正選，而正路應該都有嘅。 雖然佢係真係唔係有少少感覺同呢個小人師有少少唔係好夾個感覺嚇，即係因為小人師都係以西班牙式即係個踢法啦，巴塞式咁樣踢法啦，佢就係比較唔係佢係比較硬朗噶嘛。他點樣砌內啦都係。 佢有少似啱啱出道嘅謝拉特。即係當打翻中場嘅時候嘅謝拉特，唔係打緊右邊嘅謝拉特，因為右後防嘅謝拉特，因為佢嗰種咧係好中意後上啊， 覆蓋力強啊， 即係學習去做 box to box 嗰種啊，就即係覆蓋力強就係 box to box 咯，即係由自己禁區去到對方禁區嗰一種啦，即係體能係相對上好嘅。咁如果講打開機啊 FM 嗰啲朋友咧，就應該都知呢個曾經都係擾人嚟嘅。咁其實我想講擾得人嗰啲就即係其實本身都有 potential 嗰啲朋友嚟。前兩日佢對蘇格蘭 U21 嗰球金球，其實都真係顯示到其實佢射術係真係有嘅。咁我個人嘅情感上，因為佢係以前利物浦嘅球員啦，其實更重要咧就係因為佢喺上年對曼聯嘅時候屌柒費阿遜。咁我就覺得呢啲球 講嗰個佢講咩？ 佢就話 you rule the game 啊嘛，you control everything 啊嘛。咁佢就呢一句说话就当头棒喝。我谂费格逊执掌咁多年嚟，冇人喺球场上面同佢讲乜嘢，私底下或者有，或者系自己喺 bot 度打飞机，或者自己喺 Facebook 打飞机有嘅。 咁啊系，我谂面对面啫。 面对面咁样屌咧，佢未试过，块面黑捻晒，系嘛？即系亦都冇嘢好回应，佢即系纯粹 呢个系事实啊嘛。 呢个事实啊嘛，系嘛？咁我都好简单嘅，一个会反慢系嘛，会屌费格逊嘅球员，好难会唔成功咯，系嘛？ 我都几。期望或者我都有預感呢條友仔咧，會喺小人師踢踢下會俾人買走，即係踢，即係如果有機會踢得起啊，因為一踢起 翻利物浦 會有機會，即係有人會買佢，因為佢係 OK 嘅，我覺得。 當日佢嚟利物浦嘅時候咧，其實就係由呢一個嘅肥賓買嘅，點知肥賓就俾人炒咗，咁即係大家信下肥賓嘅眼光啦。肥賓其實曾經。喺國米嘅時候都帶我話高天奴啦，亦都講高天奴係可以成才啦。即係其實肥賓對一啲即係半紅不黑嗰啲後生仔咧，其實佢都眼光都唔係特別差嘅。咁當年佢喺查爾頓踢嘅時候，其實都係好唔錯噶啦。咁坦白講，其實佢咧就其實有啲似英冠嗰種打法嘅，即係如果英冠係啦，同英冠嘅時候打，即係如果英冠咧，你睇佢借去查爾頓同埋喺黑池咧，其實表現都係相當之突出嘅。咁我自己咁睇啦，佢如果去到即係小人師有更好上陣嘅機會，而我覺得魯德納係可以有能力去令佢更上陣。 係咯，魯德納亦都係一個我覺得幾值得即係講下嘅領隊 啊。係啊， 即係幾得意嘅，去到佢帶住佢。由你而家领队叫乜 Q 啊？你个领队叫咩？ 安顿罗扎士。 罗扎士带完之后就即系成队波交俾佢啦。咁佢其实大家本身就担心嘅，因为罗扎士带起咗噶啦嘛，小人师叫做带咗个型出嚟噶啦嘛。到卢达纳嘅时候，大家其实又系有啲担心嘅。咁但系其实带落系再升咗，感觉系好似再升咗个层次啦。 系。 咁另外亦都有买咗另外三个外援啦，即系一个佢有个简拿斯啦。咁就係西班牙嘅，咁跟住另外有個佢接近就咁亦嘅叫亞曼，我就唔識啊呢個，咁但係就都係西班牙嘅，咁另外仲有一個普素盧都係西班牙嘅，咁啊冚唪唥都係喺西班牙叫過嚟嘅，華力簡奴啊、貝迪斯啊，兩個貝迪斯一個華力簡奴，即咁啊亞曼就係後衛嚟嘅，咁跟住呢個普魯素就係中場，咁另外呢個簡拿斯咧。就係、是、踢乜 Q 啊？嗱，先都係中場嚟嘅，咁兩個中場一個後衞嘅，咁就三個都係西班牙嘅，西班牙兵嚟嘅，咁前面加一個衝撞型，中場加一個攔截嘅裝咗 Surfy 啦，咁其實係整體係，我相信係令到成個小人師係再上一個，即係上一個 grade 嘅啦。 其實我都好對小人師好有寄望嘅，因為我係反英格蘭噶嘛，咁呢啲。威尔斯球队其实即系可以打出成绩，加上今年又有呢、這个嗰队叫乜撚嘢话事啊？另外嗰队卡迪夫城系啦，即系系一个好全新嘅格局嚟嘅。咁但系我觉得更重要就系小人斯吓， 系有一个咩打俾我佢噶，变咗过去呢、這个威尔斯打 系啊，好啊，好期待嘅。其实另外更重要小人斯就系、是我想睇威廉斯散柒呢个云佩斯咯，再一次。即系我好想睇呢件事发生咯。哦，原来散贼人就系谋杀， 錦堅尼鏟鳩斷荷蘭特隻腳啊，曼聯嗰啲雙腳飛鏟啊， 嗰啲乜撚嘢加利希啊，嗰啲鏟鳩人啊， 都唔好講鏟鳩，即係如果講呢個攻襲擊墜嘅最即係一個 element 就係令人覺得受恐懼嘛，咁費格遜你成日施壓求證，咁係咪普通襲擊咧？即係跳翻轉去咁講，我冇撚嘢好講。不過呢場我個人預測啦嚇，即係曼聯就作客小人師咧，大家普遍情況都唔睇好曼聯，但係我又睇得出咧，其實小人師又唔係話真係灼眼嘅呢一場。咁我個人就覺得呢場和嘅機會好大嘅，好大程度上要睇威廉斯有幾勇敢咯，去對抗文佩斯咯，再一次。咁我覺得呢一場波就曼聯就坐和望輸啦，坐輸望和啦，咁啊都冇乜特別嘢講喎。咁即係呢一場，我諗大家都放長心去睇佢撲街。 睇我哋第一個禮拜，我哋睇住撲街嘅。咁跟住咧，第二場就8月27呢個，哇個時間真閪到陣，對車路士，萬九主場對車路士，咁就星期二嘅凌晨3點。咁但係即係其實係星期一。即係你星期一嘅夜晚過咗之後，咁嘅凌晨三點啦，即係其實係星期二嘅凌晨清晨三點鐘啦。咁啊喺俄胎力對車路士嘅，咁有阿摩連奴咁就隻猛佢啦。呢場其實基本上係我覺得係他數咗幾多球嘅啫，基本上食啊食撚硬佢，佢一定毫無之力，一定撳撚住嚟抽啦，睇下點樣抽爆佢呢場。 好簡單啫，呢場我諗阿摩連奴讓佢咯，唔出艾森咯，唔出防中咯，咪有鳩你哋咯，但係都係會輸。 咁啊，介紹下幾個新援啦，Van Kinko 啦，中場喺荷蘭過嚟嘅，咁就呢件又 OK 嘅，我覺得即係睇我就睇曬熱身賽㗎啦，全部。咁雖然就不能夠作準，咁但係你話車路士呢個陣容殺出歐洲咧，就真係未成氣候。坦白講，你嗰日對住皇馬都真係睇到係未成氣候，你對C7啊，對住成個皇馬嗰個陣容。雖然係即係車路士係新嘅磨合，但係抽落你睇到真係，如果你話要有機會去即係撳低皇馬嚟打咧，就有少少即係吹得大啦。咁但係你話即係未來有冇期望咧？有期望嘅，但係就譬如你睇翻嗰場，例如呢、這個夏薩特啦，夏薩特， 而家一講夏薩特，我就諗起個撚樣夏薩特， 即係例如夏薩特。單挑譬如在英國，你對住英格蘭英超裏面對啲閪隊，佢一個扭三四個嘅。但係一去到譬如對皇馬或者即係類似同一個級數嘅球隊，就唔係咁容易可以俾你哇一扣一轉又過一個，一扣一轉又過一個。 所以好睇佢識唔識轉佢打法咯，對。 係㗎，你睇摩連奴點樣調教佢啦。咁即係期望就係、是，但反而其實馬達就冇乜點出過，即係一來話佢攰又話傷咁啦。咁但其實馬達冇出，幾乎係冇出過㗎。喺尾嗰幾場歸咗隊之後，咁又馬達又可以期待啊。即係其實今年因為上年都打佢啦，今年又咁啊奧斯卡嚟又。都 OK 嘅，奧斯卡你又唔可以期待奧斯卡係即係哇水銀射地砰砰聲嗰隻， 但係你中場真係好多人， 多㗎，40多人㗎， 中場 係啊，真係40多人㗎。咁你變咗你要有嘅時候，佢就即係奧斯卡你又預計佢你要有嘅時候，佢一機會一到嘅時候，佢就會掌握到咯。 咦？唔係喎， 係 曼聯有艾簡達拿喎，有法比加斯喎。又有巴爾、 費明尼咧， 費明尼仲有斯朗喎，你其實車仔好難打， 好難打噶，好難對住佢噶。咁跟住另外左邊仲有舒荷爾尼啊，新買嘅，咁就德國佬啦，後生嘅廿歲啫，咁就大隻，咁啊快嘅，即係都係佢唔係好技術扭波嗰啲，好德國嗰啲嘅，德國型嗰只 pass move 係啦，即係就唔會話好似阿夏薩特，哇踩住係咁扭，佢唔扭嘅，即係佢飆上去係一啲比機動式嘅，所以阿摩連奴就話，即係都好中意佢，因為我覺得佢就幾啱摩連奴個睇。 不過我蘇花咧，佢季前熱身賽車仔咧，除咗嗰次對印尼明星就因為買咗大之外咧，我就冇正式睇認真睇過，咁所以。我反而我想留翻个柱俾呢一场波咯，即系车路士嘅第一场我都唔睇，我就系睇呢场。 O、okay. K， 即系我有一个咁嘅心态，即系想睇场多啲咯。 咁比较担心就系前锋啦，都仲系前锋啦，同埋后我有少少担心啦。 不过有个隐忧啊，呢一场我想知道咧，就系超级杯系喺27号之前踢定27号之后踢噶？有冇查过？ 杯應該係 嗱，我記憶就應該係之後嘅。 之後系咪之后 咧？如果系之后咧？就可能有隱憂嘅，因為點解？ 一係前一係後啦，一係前一係後啦。 唔係，前就其實前後都唔係特別好噶啦。點解咧？因為呢場波大家都冇留意過咧，就係摩連奴對哥迪奧拿。係 係啦，係再次嘅相遇嚟嘅呢個係，而且係去到唔同嘅球隊。 係。 咁啊，一隊咧就新科歐聯冠軍，一隊咧就上屆歐聯冠軍今季嘅歐霸嘅冠軍。 坦白講，你話如果要揸住呢個陣容去同拜仁真係正面抽擊咧、嗯，就真係好。 唔係，我覺得就要睇摩連奴嘅取捨嘅，即係如果摩連奴佢係有自信到覺得一個禮拜之內連續應付兩場嘅大戰，佢係覺得喺季初 handle 到嘅時候咧。咁假設佢對波 handle 到，梗係得啦。咁、但係如果佢係 overrated 咗佢自己嗰對波嘅能力同狀態，咁而佢唔作取捨咧，我就有丁堆擔心咯。咁如果你話曼聯對曼聯嗰場波行先之後先再到車杯，咁可能就相對上個形勢簡單啲嘅，一嘢就低曼聯。 啱啱， 或者可能上半場已經五比零啦，咁跟住之後就將啲主力換走曬，或者可能佢對曼聯嘅時候其實全部都可能係出嗰啲咩有咩後備啊？你哋 我啊，阿 卢卡卢卡古咯， 後備嚟噶，卢卡古正選 正選嚟噶，已經係、我真係冇睇啊、 後備都 OK 嘅，我有兩隊波噶啦，基本上坐得喺度。 咁咪出 B 隊咯，咁應該都夠慘五比零嘅。 迪布尼啦，我又幾中意。 係、迪布尼 OK 喎，係 OK 啊。咁就嚇、你等我講埋，跟住我交俾你啊、下一隊到你啊。咁就前鋒啦，比較擔心啦，入波能力都係爭少少啊。阿盧卡古出到去大窗，始終都係後生啊，即係變咗對皇馬場係你睇對協嘅，佢遊下遊下嘅啫，喺前面都係。佢冇辦法做到即係倒巴嗰種埋前面咧，冇辦法依靠住一個人。以前倒巴前面我夠踢俾佢，佢基本上都踢到㗎啦嘛，前面佢起碼都牽制到你兩三個人。牵住个波，然之后后面再冲上嚟，佢就可以做到嗰、那个。 佢都唔系魔兽，即系神兽。 系啊，咁变咗，你要求阿卢卡古而家去做呢样嘢，就未系气候咯。咁啊，丁巴就你睇佢都系碌撞棍踢埋一波，正常我啲波佢射唔入噶嘛，佢系要古灵精怪噶嘛。咁啊，费托就你又不能够期望真系太多啦。咁就前边入波嘅，你就要睇啲中场啦。其实，咁又艾森翻嚟啦，房中又咁 Wanking 搭艾森或者拉美利斯啊，同埋阿米基尔、林伯达都喺度嘅，咁啊睇下点摆啦。咁啊一定佢就好得意嘅，同上年就往年就唔同嘅。你睇到嗰个房中咧系唔会走鸠咗上去嘅，以即系上年同埋前年你睇到波亚斯同埋阿迪马提奥戴嗰啲房中系全部出捻晒上去噶嘛，走鸠晒上去噶嘛，全部摩连奴系唔会俾你上去。 你已经唔记得咗波尼迪斯。骨子里已经排除咗奔尼迪斯啊！ 咁啊，唔好咁讲，我都觉得奔尼迪斯都 OK 嘅。虽然佢唔系一个，我觉得佢唔系一个即系可以带领到球队疯狂咁攞奖杯嘅领队，但系佢都总算完成任务啦。我都即系最后我都多谢佢嘅。咁拉斯讲埋最后个后防啊，后防又系渣渣地嘅，后防就好老嘅泰利啦，唔系好稳阵嘅卡尔啦，卡尔都系好英式啊，嗰、那个踢法。即係睇住佢嗰日對住皇馬，佢航波，佢太，即係佢對住前邊對住阿皇馬作嗰個叫做同阿 C 七踢起飛嗰個阿巴西仔， 邊個左閘？ 左閘。 馬塞魯。 馬塞魯對馬塞魯，但係對馬塞魯埋到嚟，卡爾竟然選擇騰，一路騰，即係一路閘能夠埋一路向後騰，一路行住睇住射波路線，唔得啦！呢啲你出到歐洲唔可以踢呢啲，你英超就得啫。同埋睇到那個回報反應都是真的相對比較慢啊。咁仲有一個新仔啦，新仔叫做我唔記得叫咩名啊，那個卡咩拿嗰個卡拿斯好似叫做。 唔記得啦。 係啊，那個卡拿斯。 六十幾號嗰個係咪？ 唔係六十幾號嘅，那個卡拿斯係都係新嘅，中間翻嚟嘅喺學甲。咁但係嗰個又即係都係新啦。咁大衛勞斯就你留低咁。都是要睇啦，睇下佢你又知道你知佢啦，要睇下摩連奴點樣調教啦。 我就簡單啲囉，我覺得即係好啦，即係如果你稱嘅話，曼聯而家呢個人腳同狀態呢。 但曼聯係死撚緊㗎，逐個 稱。就係死撚緊㗎啦。 我食撚硬佢啦。 即係呢場波就好難會輸㗎啦。即係話就話有主場之利啫，講真。 咁我分享下啦。咁 anyway 講完呢場啦，咁啊睇下我點樣 SM 佢啊 ，SM SM 緊啊，車仔睇下點樣車撚死佢啊！咁啊，跟住到9月1號就我哋一齊睇下呢場波，利物浦啊到你啦！ 嗱，利物浦對曼聯呢一場咧就喺安菲路踢嘅，咁啊喺呢一個羅渣士上任以嚟咧就未擊敗過曼聯嘅，因為都係可以對碰過兩次啦。咁啊，但係大家如果有印象嘅話咧，就利物浦對於莫耶斯嚟講咧係一個老對手嚟嘅，係好熟悉，好熟悉嘅。咁佢只不過係離開咗利物浦市之後呢，第一次就返去 喺新嘅球會咧第一次翻翻去利物浦市嗰度，咁啊作客呢一個利物浦咁樣。咁啊呢一場波咧，我就想講咧就喺呢五場佢頭五場波入邊咧，其中我覺得係相對上易處嘅波嚟嘅。咁啊你咪唔好介意啦。咁啊點解咧？因為大家要記住咧就係愛華頓對利物浦嘅成績咧係唔差嘅。即係亦都係真係了解到利物浦嘅踢法嘅。咁呢一場波我個人嘅理解就係呢，因為如果按而家目前形勢去睇呢，呢、這個羅渣士擁有嘅呢一支球隊即係嘅人腳呢，其實基本上係唔能夠應付前六嘅。 嗯。 我係好大膽咁講。 但其實講緊有吹緊喎、買呀、 啊。維利安。 維利安喎、 啊。唔係我唔諗嗰啲先啦，即係我唔係萬迷嘛。我唔會係將一啲未既成、okay? 未成事實嘅就先講出嚟。我就相對上簡單嘅就如果假設冇、即係呢就係人係咪去踢嘅時候呢，其實利物浦真係中上游嘅貨色嚟嘅啫，即係大家唔好覺得有一啲球員係可以突然之間變成一線或者係好頂級交到貨咁樣，咁佢最多臭臭埋埋都只能夠係前六七嘅啫，即係呢、這個 我 講。 睇過上年咧，佢係一段段嘅，我就希望佢譬如對今年對曼九咧個主場就可以喺爆嗰幾段嗰個掌握裏邊， 因為我都想係 就把握得。好啲， 我都想系咁， 因为佢系突然有几下好快噶嘛，冚、上嚟系，但佢系冚可能十零分钟啊，嗰一段一冚上嚟就要入波啊，譬如史努域治嗰啲上嚟，即系高天奴嗰啲一比一上去嗰下掌握到就攞佢命就攞佢命啦、就唔好话哇又唔知踢得出界啊，跟住又再等下个机会冇咁多机会。 利物浦就应该咁讲，佢喺今年年头即系13年嘅一月。嘅兩個收購之後咧，其實佢多咗一重叫靈光啊，即係嗰啲叫做突然之間閃一嘢，哇交到貨，哎搞撚掂，全場都閪踢嘅，你嗰個踢法唔知做乜鳩嘅，嗱佢係有一個咁嘅變數喺度嘅，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去傾向去判斷呢一場波咧，就係、其實我唔覺得利物浦係可以攞三分嘅，即係呢一場係我覺得曼聯唯一一場係相對上易應付少少嘅比賽嚟嘅，而且咧就係、睇到嘅就係、因為啱啱9月1號啦，係咪即係9月真嘅開始啦，我覺得就係咁，你會睇到利物浦今季嘅賽程係相對上係簡單嘅易嘅，咁但係即係開始嘅賽程，咁而佢亦都冇歐洲賽嘅後顧啦，咁所以呢班波呢就變相係可以集中精力係去爭取前四咁樣嘅。咁我自己個人嘅傾向就係覺得如果利物浦嘅球員可以擺低季前身賽好嘅成績，重新審視翻，其實你對翻一啲同級或者同你實力相若嘅球隊嘅時候咧，其實係冇明顯嘅進步嘅。咁可能真係為咗打道氣咧，呢場波就有得打。但係如果大家覺得曼聯呢個老對手呢、這個閪波啊，已經係明日黃花啦，大家係用一個可能係相對上輕敵少少嘅心態去睇莫耶斯，其實就唔係特別好辦嘅。咁我唯一一個更擔憂，點解我覺得呢場波利物浦未必攞到三分咧？就係我會貨思到頭兩場曼聯隨時係零分嘅。隨時零分嘅，咁當佢隨時零分嘅時候，呢、這個世界就會有一樣嘢叫反底，好邪嘅。咁當然我寄望佢連輸三場啦，咁但係有陣時啲波就係咁嘅，即係佢如果投嗰兩場真係零分嘅時候咧，佢呢場真係好撲嘅會，即係突然之間佢會變咗係有一個激勵嘅作用喺度。 因為我哋在場支持啊嘛，我哋一齊睇噶嘛。 呢個固之然係啦，咁但係我個人就理性去講咧，我覺得呢一場波利物浦攞唔到三分嘅，係啦，即係呢個我睇法。咁及後佢對水晶宮嗰場就翻奧脫福，喂水晶宮係咪真係咁易打啊？ 嗱，水晶宮啊真係唔熟嘅，嗱簽咗幾個人咧，你又可以睇下，唯一一個我認識嘅啫，就查馬克，即係簽咗查馬都成30歲。 唔係啊，阿 J 湯馬斯我認識啊，西布朗嗰個嘛。 係呢、這個都熟熟地啦，其他嗰啲你就都係唔係話好識噶，格蘭甸啊。跟住有個帕杜沙啊， 格蘭甸即係艾利諾啊嘛，即係以前黑池 嗰、那個， 嗰個有踢過英超嘅。 要問阿超啦，呢啲大佬，你要逐個解釋，逐個呢個分析。另外仲有一個啦，迪維特基利，咁啊呢個我都真係唔識啊。 唔使睇下奇門菲利斯咪得咯呢個。 係啦，咁反而咧，成個水晶宮咧，我因為佢係英冠啦，我又本身又冇睇啦，即係佢都我自己就唔係好熟嘅，咁但係。其實睇翻小人師咧，佢我認為揾到一個得意，我撳咗個掣內咧，就見到原來有啲著名球星，原來都真係好多人踢過水晶宮，勁好勁喎！ 孫繼海啦， 最就係孫繼海喎，仲有 范 大將軍喎， 范志毅 咯，兩條撚樣又揾踢過嘅喎，原來嗰兩個咩番薯？ 蘇夫基 安祖莊臣啦，跟住有 呢、這個伊恩胡禮啦、帕祖啦、高文啦、林巴道啦，咁呢一啲都係即係你講個名字你都基本 係 啊，都有啲印象係邊個啦。咁原來都哇勁多呢啲咁嘅名人都嚇、踢過水晶宮喎。 水晶宮就係一支老牌嘅球會嚟嘅，咁但係就唔係我哋即係認識嗰種長期喺頂級聯賽角逐啦，即係有少少升降機味道。咁啊對上一次咧， 我都好似睇過一次嘅水晶宮，即係睇過一屆定唔知兩屆有冇？ 你對上一次睇係04-05年嚟嘅，咁、因為佢04-05年降咗班就玩撚完㗎啦。咁啊上一次水晶宮踢英超嘅時候咧，咁呢一個曼聯咧排名咧就係相對上非常之低嘅嗰一季嘅，就係摩連奴啱啱嚟到嘅嗰一季嚟嘅。咁啊， 啱得咁巧啊，又係。 係啊，真係咁啱得咁巧噶！大家如果信呢啲邪嘢咧， 摩連奴又翻嚟啦。 係啊，咁跟住結果水晶宮又最後一日降班嗰啲 friend 可能隨時係，不過唔緊要噶啦。我覺得就因為佢話佢想借翻沙夏，咁啊唔肯借啊嘛，咁啊都好嘅，冇乜所謂。你仲繼續停留喺英冠嗰、那個。 沙夏正啊！我都是再重複，真係堅正。所有嗰啲我發身邊曼狗球迷都好鍾意啊，佢哋話覺得好嘢， 有幾好嘢、啊、 真係識貨啊！屌， 真係我哋講得太多反話啦。9月14號啊，嗰場係就係我死鬼老細，即係我舊老細生日啊呢日啊，即係阿陳淑莊生日嗰日去慶祝佢生日，順便睇曼聯輸俾星巴馬。咁啊，之後嗰個禮拜好撚近啊， 近 作客曼城。 星期日， 嗱、即系呢啲叫咩咧？你知唔知咧？阿 Kenny， 即系佢每季咧，曼联咧得至少有两个机会可以重返曼彻斯特噶嘛？咁、佢重返曼彻斯特咯， 系 佢以前系曼彻斯特噶嘛？而家唔系曼彻斯特，佢终于可以重返曼彻斯特啦， 终于入翻去啦， 系啦，入翻去啦，终于入翻去啦。 咁啊，曼城啦，曼城又都唔使点介绍啦，系嘛？都实在系坑，同埋咁嗱，坦白讲，咁多队波咧，我讲讲先，咁多队波咧。你话成个英超啊，曼城系我觉得唯一对嗰个人脚系足够行出英超喺欧洲冠军球会杯里边、冠军球会杯里边咧系可以真系占一席位。 哇，得唔得啊？佢上两季嗨到咁，害死唔少赌徒啊！你知唔知啊？ 唔系，即系喂大佬啊！上两季边个带啊？ 文先人啊嘛， 大家清楚、 我啱啱就想讲呢样嘢啊 ，Kenny， 因为咧9月22号咧就上，即系啱啱过去。佢嗰個禮拜三咧，即係九月週中啦，嗰個週中咧就係歐聯開始翻嘅。咁咧就我個人就因為未抽籤嘅，因為其實附加賽都未打嘅，咁所以我個人就 我驚阿仙奴冇得踢。 係，大家你事， 我擔心， 唔好咁樣。你知唔知我哋有阿仙奴嘅聽眾啊？唔可以咁樣講嘅。咁啊 佢冇買人啊！屌， 佢話冇買人係最好嘅 英超六君子嘛， 係好搞笑。咁啊唔講嗰啲。伤心嘢啦，咁啊嗰场波我啲睇法嘅就係究竟曼城应付完周中嘅欧联之后呢，佢返去曼市打比啊，能唔能够及时回气係一个状态。 呢、這个要睇啊边个啦。 帕力基尼。 帕力基尼啊。但其实你以阵脚阵容真係唔使点搞嘅咋。 因为我觉得呢个世界上有样嘢真係叫机会成本嘅。即係你硬劲都好呢，你都要有一个最坏嘅打算，是就係、两场除一场你觉得最重要嘅係要摆100分嘅，另外嗰场就 90% 努力咁样去冲嘅，即係你留返我 10% 就变成 110% 咁样嘅。咁帕力坚尼考牌战，即係考牌头四场相对易应付，到第五周对曼联啦。咁如果佢真係一个聪明嘅领队，要讨球迷欢心呢，场真係 一定要借㗎啦， 係要去撚到盡， 係 去撚到盡嘅。即係大家要记住，曼联面对一个所谓魔鬼嘅赛程咧，系唔可以有机会俾佢喘息嘅，即系一有机会喘息就好大镬。因为嗱，你去计啊，嗱，假设佢头两场零分，对利物浦攞一分或者三分，咁对水晶宫假设攞到三分六分啦、啊，咁其实五场攞六分都系一个好唔合格嘅数字嚟嘅，系咪？咁啊，况且佢对利物浦又未必一定攞到三分，咁啊和嘅机会好大，咁即系。你冇可能喺曼城你主场对住曼联系俾佢攞到分咯，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相对上，我觉得呢一场曼联基本上死梗嘅 原因。我亦都觉得以曼九呢嗰几条咁嘅柒捻后卫咧，嗰啲咁捻嘅伊云斯啊，乜嘢维迪啊，又好嬲波嘅头之后啊，头锤王啊，剩嗰啲閪人咧，再加埋嗰个咁嘅里奥希迪南咧，佢对住尼格队真系含得捻噶。 李格道真係呢個係嗰種 唔係講笑啊，同你 即係好有刁民牛嘅感覺啊，好撚中意射，而佢射係 望撚住機會就射㗎啦。 好犀利呀。 係啦，就即係 除咗射咗頭槌喎。 係呀、啊。 唔係講得少喎。 咪都計當係射之一啦。Okay, 即係總之佢一有機會就攻門㗎啦。 係。 即係係呢一種咁樣嘅射手。 亦都唔係一個毒性嘅球員囉。 完全唔毒性。 咁再加埋返咗嚟嘅我哋前鋒前鋒叫咩名呀，今日失憶添。 祖維迪。 唔係祖維迪。後備入波王叫咩呀， 迪斯高。 迪斯高啦。唉，失憶添，仲有迪斯高翻咗嚟咯，迪斯高你睇到， 系啊， 真系已經唔再係上年嗰個柒頭柒勢嘅迪斯高喎。 其實就 信心好多嘢，可能打正選多。 我諗佢心態有變嘅，都唔係淨係打正選，而係佢其實知道咧喺呢一班波入邊咧，你攞唔到正選唔代表你唔好波啊。而當你揀咗簽之後隊嘅時候，你就預撚咗佢簽嘅時候投咗幾場狂出，你之後又有新人嚟就即係類似乜撚嘢皇帝娶老婆咋嘛，係咪今晚屌完呢、這個後晚又屌第二個，可能調節咗個心態，佢就覺得佢我睇到嘅，佢睇我有去睇季前身材嘅，咁佢季前身材其實你睇到佢哪怕係後備上陣，或者只係佢知呢場佢打半場，佢係嘩搏到盡 嘅，盡嘅， 盡嘅，把機會去證明自己嘅，咁心態上調節咗，我就覺得可能相對上舒服同埋易應對咯。嗱，而呢一場波咧就學阿 Eugene 話齋咧，就禮拜日踢，咁啊十一點，咁啊可能有啲曼聯嘅球迷第二朝翻工就死狗噶咯， 真係死狗。 我等諗翻呢一個佢嗰個故事，其實真係隨時真係會嘅。嗱，我都估唔到時間咁快，咁啊節目嚟到尾聲啦，咁啊。我哋就17號英超開羅啦，咁我今晚要應承阿的就快啲搶我個 friend 定嗰個價錢同埋定嗰個地點，咁搞掂去，咁阿的就幫手宣布，咁我有兩樣嘢係要幫手即係大家交代一下嘅，就第一大家都知啦，今日就叫林公主上嚟啦，咁 正 係啦，咁你聽完直播之後呢，我哋會將直播嘅呢兩節同埋叫林公主嗰兩節呢就合做一集咁去出嘅，咁所以 四節嘅咯， 系啦四節啦，咁就所以咧就 今日唔好瞓，聽曬佢啦。 系啦，就所以傑靈公主嗰度就第三四節啦，咁大家可以聽翻啦咁樣，咁都幾 我都未聽，我要聽下翻去頂你。 系啊，真係好聽嘅，點解咧就賣下關子啦，咁傑靈公主就好斯文嘅個人就，咁咧就好乖女嘅，不過就好有正義感嘅。包括對、這個、包括對社會， 你睇佢 Facebook 係啦，咁你亦都有睇即係 可惜我留唔到言俾佢啫， 係咩？ 係啊，因為佢冇 at 我噶嘛。 你快，我快啲同佢講先。咁就另外睇佢反慢咧，佢都真係幾有原則嗰啲朋友嚟。 啊，都睇得出嘅，佢鬧 係啦，就真係都真係幾骨子里反慢嘅。咁佢有 佢係好夠吉屎嘅，你睇 有。我問佢幾時中意曼聯，佢話一出世就唔中意啦，類似咁樣嘅意思。咁就即係，所以大家可以聽一聽，即係佢反慢嘅故事啦，或者 有可能或者有機會係同我哋一齊睇波㗎係嘛？ 係啦，佢喺節目都有講過嘅。 正啊， 係啦，咁我諗即係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啦，咁唔好覺得我哋呃撚咗你哋一節係嘛？即係我哋嗰一節係真係用心良苦， 有火啊大佬， 即係但係好辛苦嘅，唔知即係我哋。今个礼拜系嘛，即系焗住要屌，冇办法唔出声啦。我都唔出声，真系对唔捻住自己。咁亦都想讲嘅就系、是、各位朋友，我哋千载难逢，等咗好捻多年，曼联降班嘅球季终于重临啦。我哋迎接八月十七号呢个八，同埋呢个八月十八号呢个曼联作客呢个小云斯，一齐见证曼联破佢自己，系啊，唔系啊，见证曼联破自己最差开季纪录啊！即系真系千载难逢嘅机遇嚟嘅。我哋其实呢个世界上嘢就系我哋有念力。当我哋集体都相信曼联会扑街嘅时候咧，曼联就会扑街噶啦。 嗯， 系啦，呢个世界系会有一种咁样嘅东西就会发生噶啦。 唔系星期六就会有头场就系你对利物浦嘅。 系啦，对呢个 苏城嘅。 系咁呢场都应该 OK 嘅。 咁睇完呢场，咁如果你系阿仙奴球迷就睇阿仙奴啦。如果即系后场就十点嘅。如果唔系阿仙奴球迷咧，你又唔想睇其他嗰？真係英超真係唔好開胃，唔好意思。咁又可以轉過去睇拜仁嘅，九點半應該有拜仁嘅。 啊，你知唔知咧？我睇波咧， 我都值得睇嘅，得㗎。 利物浦之外咧，因為你知時間有限制，咁啊冇理由十場睇曬㗎嘛，最多睇精華啫嘛。咁咧我點嘅咧？我就係睇完利物浦之後咧，再睇曼聯之後咧，第三隊要睇嘅就係睇曼聯下禮拜對嘅對手。即係呢個係我習慣嚟嘅， okay. 即係利物浦下隊嘅對手我都唔睇嘅，就睇曼聯嘅。我每次都係嘅，今年我都會繼續成全呢個 practice。除咗第一週 切尔西嗰场，因为我想将个柱留翻喺呢个奥脱福之外。之后嗰啲我都会系咁样 keep 住。 切尔西对后城啊， 系啊系啊， 难打 啊，系啊。咁我又觉得唔难打、 啊。主要啊，因为升班啊嘛，癫嘅，但系升班嗰啲一开波，好、啊、通常咁多届个经验都系升班马上嚟嗰头嗰几场系黐线噶。 但我谂摩连奴佢 有办法嘅，佢有办法，佢带住队切尔西系定咗嘅， 系嘛？即系至起码喺第一周。高排名过曼联、入球多过曼联，咁佢承继住个传统到第二周对曼联嘅时候，再嚟一个重击、 原本你系讲过啦，就会屌有条撚样写咗每人打一个球队咁，但系真系时间亦都系问题。我原本就做咗啦，嗨咗谂住屌爆佢啦，咁但系因为我都觉得呢条撚样真系好戇鳩， 好戇鳩，屌一屌屌咗五分钟啊！ 你屌啦，俾你。 我屌啊！其实就咁嘅，我五分钟都唔够嘅，不过系 唔够噶， 系咁样屌下，我会再屌佢嘅，因为我会下战书嘅。虽然时间好捻忙， 咩 大家都会觉得我系会呢、這、一个走数嘅。 我唔中意捻嘢逻辑， 因为同埋啲新嗰啲衫又嚟到，又要再 pack 过啦，咁啊，所以都冇乜时间。但系唔紧要啦，喺度又讲一讲先。其实佢呢篇文咧，就叫一个叫八戒嘅人写嘅。咁所以八戒你都知系猪八戒啦，猪咁捻蠢嘅。咁即系佢写嗰啲嘢咧，你会睇到其实佢系唔识足球。亦都唔係好了解歷史，甚至乎佢記性好差嘅、小弟冇嘢叻，記性好， 冇錯。 邊個爭我錢？我爭錢啊！我爭邊個錢？另計，即係邊個爭我錢？我邊個得罪過我咧？我一定記得。邊場波？幾時發生？點入球？邊個助攻？我係記得嘅。喺呢度正啊，係嘛？喂，大佬，佢就話即係冇人大得過球會，即係 No one is bigger than club 呢一句説話，成日都聽到、哦。咁蘇華雷斯呢個事件，即係。究竟反唔反映到呢样嘢呢，就话其实佢意思就话利物浦冇资格讲呢样嘢。 你睇到前面红色嗰字咁差唔 多。佢话语言艺术有好多种，咩叫语言艺术佢知唔知先？第一，语言艺术我讲紧系攞嚟话梁振英泡沫倒纸嘛。我想话俾你听，你呢篇文就语言艺术，系咪你讲乜撚嘢啫？而家人哋讲冇人大过球会，唔系因为对波成绩好定坏先有资格讲呢大定细先有资格讲呢样嘢噶嘛？如果你觉得冇人大得过球会系 base on 成绩而去成立嘅话，咁我反问你，你系咪即系话换句话嚟讲，一个人系可以大过球会嘅，即系一个人就可以打晒全队噶啦，佢可以做埋清洁，可以做埋洗碗，佢可以做埋 commentator， 佢可以做埋呢个剪草，系咪咁嘅意思啊？唔撚系嘛，球队唔系讲十一人啊，系讲成个球队上下，讲球迷啊，讲紧成个球场啊，你讲乜撚嘢啊？有冇去睇过波噶？屌你老母！我弗朗察士讲啊，佢话如果曼联对朗嚟讲就讲得就可以讲得通，呢、這个冇人带得个球会，因为曼联有成绩。但如果利物浦交唔到货嘅时候，苏亚雷斯要走咧，你讲呢个说话就唔啱。嗱，我想讲，如果你调翻转句说话去讲，系话如果利物浦成绩差，苏亚雷斯走无可厚非，讲得通嘅。但如果你话苏亚雷斯想走，因为利物浦成绩差，所以你冇资格讲冇人带得个球会咧，系戆捻柒鸠啊！ 唔系佢净系逻辑都出现问题， 我都唔捻知点评价呢篇文。屌你老母垃圾，你渣男，你屌你老母系，即系呢个世界真系好捻多人嘥我时间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个世界时间已经好珍贵噶啦，要做好捻多嘢噶啦，系嘛？ 真系捻嬲噶啫！ 即系我已经奉献咗一晚喺度，系嘛？屌嗰只柒人啊！虽然今日下昼好捻开心，听你惨啲，喂，但系真系嘥我时间呢篇文，屌我真系渣捻烂咗之后都仲搣捻烂去啊！屌你老母閪，下次写篇文校正下佢，我同佢讲下边一个球会或者几时开始有呢句格言，我话俾佢听，我有资料搜集嘅，佢嗰阵都未出世，我讲紧俾你听咧，系讲紧1895年嘅时候，我下集就话俾你听呢个故事，屌你老母！节目时间嚟呢度，好，拜拜。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哇！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真正嘅篮球鞋先似一个篮球员嘅。 买咗篮球鞋未啊？嚟 D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仲有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Red 嘅先会员独享9折优惠。